情呢是男子 ATM 机取出了错版人民币，收藏价值或者能达到百万元。那么这钱到底能不能归他？那这个钱说的可不仅仅是这张错版的人民币，而是这张错版人民币所产生的可能比较高的这个收藏价值了。那之后呢，说南京的一个案子，南京一孤寡老人去世，法院判朋友继承遗产，精神慰藉也算是抚养。那这个事情判决一旦出来了，很多人都会觉得哦，这可算是一种创新了。那么从专业角度，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来看呢？咱们今天节目现场请到了一位来自北京大悦律师事务所助委朱律师。朱律师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高婷好。 那么我先跟大家说说这个错版人民币的事儿啊。大家老说天上掉馅儿饼，这一次呢，馅儿饼不是从天上掉的，而是从 ATM 机里取出来的。这是刘先生在今年八月初啊，他在银行的 ATM 机取款的时候，发现了一张比较特殊的百元大钞。后来呢，经过银行检验，这张特殊的百元大钞还是一张真币。这张大钞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其实你乍一看跟普通的钞票没什么两样，但是你仔细看就能发现啊，这张百元大钞的纸币左侧水印头像是一只眼闭着，而且眼睛上呢没有眉毛，这个地方啊还盖有一个红色印章。刘先生说之前呢自己也听说过错版币，所以当发现这张钞票不太一样的时候，他马上意识到哟，不会是我碰上了一张错版币吧？那么为了这验证哈、啊、这百元大钞的真假，他前几天呢就到家附近的交通银行营业点找工作人员鉴定。刘先生说啊，经过几次尝试，这张百元大钞都通过了检验。银行工作人员告诉刘先生，这的确是一张真币，不过也并没有向他解释这水印异常的原因，也没有更换回收这张钞票。那么这一张错版的百元大钞价值到底是多少呢？刘先生还特地向广州一家古玩鉴定公司进行了咨询，公司的一名陈姓的经理指导刘先生用橡皮和水来擦拭印章，结果呢没有办法去掉。刘先生说呀，我把图片发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他说啊，这个纸币是真的，那我就问他真的错版币值多少钱呢？他说大概得100多万元，甚至能到200万元呢。随后刘先生再咨询说呢，这个具体的价值啊还得让他来先交这个保证金和前期的一些费用，大概几万块钱才能给他做鉴定哈、啊、这件事情呢发展到这儿，刘先生心里啊还一直在忐忑。为什么呢？因为媒体知道这件事儿报道出来之后呢，也有人说哟，那要是这样的话，刘先生这钱啊，虽然这个错版纸币很值钱，可是这钱呢还好像不应该归他，因为如果说他把这个钱拿出去卖的话，好像在法律上还存在问题呢。那今儿咱们先来说说这事儿，这刘先生从银行的 ATM 机当中取出了错版真钞，这价值如果真的是非常高的话，那么是不是说谁取得了这张纸币，这张纸币附带的其他的价值就都归这人呢？朱律师。 哎，这个问题呢说来话长，还真不是一个回答是或不是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从这个钱的角度来讲呢，他拿到了这个人民币，那么严格来讲的话，这个人民币我只要不拿出来，或者是我只要放到我家里，这人民币的甭管是它的这个纸面价值还是收藏价值，应该都是我的。但是呢我们国家对人民币有一个特殊的规定，我们国家呢是人民币有一个人民币管理条例。那么它这个条例呢里头有明确规定，流通中的，你就现在就是你100的、50的、20的什么10块的这种的，就现在我们正在使用的 这 些钱， 第五套的这个 这第五套人民币，流通中的这个人民币呢是不可以进行交易的。也就是说你这个收藏价值啊，你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它是不保护的。但是我们就从现实角度来讲的话呢，也有很多这种事情也比比皆是啊，就很多就是错版的人民币都能卖出100万、200万。那么现实中还是大量存在这样的事儿。 对，报道当中也经常会见到。 对，这就是一个法律和现实之间的这个差距啊，脱节。从法律来讲的话呢，我们要就法律论法律，那么它是不允许的。 法律是不保护的啊，不是不允许啊，法律是不保护的。 嗯。 啊，因为流通中的人民币，流通中的人民币它是禁止交易。 啊， 不是不 交易是禁止，但是你把它放在自己那儿等着，等着它退出这个流通，因为现在也 是、啊、那没问题。 有说法说是第五套很快要有新的这个人民币来出现了嘛？ 对对对、 啊。 你要那个钱，如果是现在是流通的，我放到那个退出，那么它如果是还有100万，还值200万，那当然没有问题，肯定是你的。 嗯， 但是呢，现在在目前这个阶段， 你要直接就拿 流通中的，你要是拿它去、嗯，去交易，那么严格来讲是 第一法律禁止，第二不保护， 是法律所禁止的。 嗯， 对，这个不可以。 那么刚刚呢，咱们也提到了啊，这刘先生可能这方面的意识呢有一点儿，但又不是非常强，所以呢，他还是拿着这个钱去银行做了鉴定。 嗯、 那么银行工作人员几次鉴定都告诉他是真币。当然，刘先生也是，可能他也觉得这个事儿呢有点忐忑，所以还专门跟采访他的记者说了，说这个工作人员也没有更换回收这张钞票。 嗯， 哎。他呢可能是拿不准这一点，那我们就要问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有这种经验，如果说是你自己收到了破损的残次的这种人民币，你拿到银行的话，银行的工作人员会根据相应的，比如说这个票面，比如说掉了一半啊，还是掉了一个角啊，来给你更换，那甚至银行工作人员他主动就会来做这件事情。这一次虽然没有发生哈、啊 嗯、 那假设一下，如果说刘先生拿着张纸币去银行鉴定，那工作人员说，哟，不好意思啊，您这个纸币它现在是有问题的，它不符合流通的条件，我们给您换一张吧。 嗯嗯。 如果银行工作人员这么说，那他是有依据的吗？ 他有依据。 那刘先生有权拒绝吗？ 他有依据。 银行工作人员有依据。 对对对。我们根据我们国家的人民币管理办法、人民币管理条例，那么这里头呢，对这一类的货币，流通中的货币，如果是有问题的，那么金融机构可以回收。应当回收，不是可以， 应当回收， 应当回收、 嗯、 应当的话他就给他一个，这是一个义务，也是一种权利。 嗯， 哎，同时呢，回收以后应该上缴人民银行。 嗯， 对， 法律 是有，法律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 明确的规定，它是应当回收，而且也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回收之后他应该把这个货币怎么处理， 上交。 哎，不能说是，哎，我看这错币值钱，反正正好有这种规定，我就眯了，我就换了，这是不可以的。 他 应该是有内部非常详细的规定的。 对对对，是这样， 只有遵守这样的一个程序来做，这才是一个合法的做法。 法律是这么规定的。 嗯， 但是这块是这样，你如果我自己发现了这些错版人民币、嗯、那我要不去柜台，我要自己拿着，他就不会没有任何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呢，今天这个刘先生他也有这个意识，所以你看他那个在刚才念的时候讲，他是请他银行的一个朋友。 嗯， 他也可能也是担心这个情况出现， 也找过工作人员，也找了他的朋友，就可能怕他再一次去就不会遇到人家疏忽不给他收回了这么一种情况。 对，按说是应当收回，如果是银行的工作人员看到那个人民币有问题的话。 可是听您这么说啊，我们又觉得现实当中其实有很多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我记得以前我们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宣传上的，应该算是广告，说是正在流通的人民币，包括之前退出的第四套人民币有这种连号的、 嗯、 或者是说和你的生日或者是你朋友的生日比较在中间的一组号比较相近的、 嗯嗯嗯、 然后这样的人民币呢，它就从一个收藏的价值卖出一个很高的价钱，远远高于它的票面价值，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并不少见。那这样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吗？ 人民币管理条例呢是规定的是在流通中的货币呢是不允许去进行交易啊、买卖啊，或者是那个经营的。 嗯。 那么它对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个叫经营专征流通人民币管理办法，这里头有规定，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机构。如果经过审批， 嗯， 那么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特殊的一小部分机构是可以做这事情的， 那 绝大部分的机构和个人是不可以的。 可以做这个事情的话，它是包括了现在正在流通当中的货币吗？还是说也要把这个除外？ 它是流通中的货币，对于他来讲是可以的，只有它是极其特殊的情况。 嗯嗯，这就属于一个非常特别的个例了。 对， 其他 要经过审批， 公司 要经过审批。你要普通的个人和公司是不可以经营的，一经营的话，它就是涉及到违法经营，它有个非法经营啊等等。如果金额大的话，还可能触犯刑法， 嗯， 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那当然从维护这个金融秩序的角度也好啊，从这个法律的实施的角度也好呀，像刚才咱们说到的这样的一种普遍现象和刘先生所遇到的这种个例呢，显然按照法律的规定，它其实是说当这张票面在流通的时候出现了，比如说银行的工作人员就应该主动的去给它回收去更换，这是属于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也是符合法律精神的一个情况。 对， 那如果说刘先生觉得哎呀这没准值老鼻子钱了，但是又不敢拿出来，那他是不是就是等着等着等着，然后以后才有比较大的可能把这个错版的从 ATM 机里取出来的这张百元大钞换成很多很多的钱？ 法律上来讲是这样，但是现实往往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 这就是一个法律和现实一个错位。这个呢，我因为货币的它是这样的，货币它是一个国家特殊符号。它有一个它的非常特殊性，那国家必须维护它这个符号的这个绝对权威。所以呢，你这个买卖货币它本身是一个这个触犯龙威的事情。这是国家是所坚决禁止不允许的。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这法律的禁区。但是在现实当生活当中呢，这种错版的事情呢也是屡屡发生，而且交易也很多，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是你情我愿的，可能法律也不干涉，如果是发生纠纷，你要是两个人打官司打到法院去了，或者是公检法机关介入了，国家相关部门介入了，那他必须得依法来办，那么还是禁止的。 那现在刘先生手里的这张错版币，且不说它到底值多少钱，甚至再退一步，甚至且不说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他有没有可能还继续平稳地保留着这张纸币在他的手里？那有关部门会不会主动地上门去收缴呢？ 那不会的，那不会的，因为这种事情呢，基本上是民不举，官不究。我这个我要发现错版了，我拿在手里，那没有哪个部门说我强行来收你，一般不会这么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像有的时候我看到网友的评论说，你挖了一个乌木，那有人知道了就过来收，那可能刘先生不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因为法律的规定跟他是不同的。 对，那法律有明确规定的，乌木啊，它这个什么埋藏物啊、不明物啊，它属于国家所有。法律有这样的明确规定。 而这个纸币呢，确实是他正常的取得了，从 ATM 袋当中取得的。 我要取得了对，我要取得了，我不声张，我就放在我兜里了。 这东西其实就是他的。 那就是最起码我是有保管权的。我就您说的，我实在不行，我等他那个这套人民币我退出了，他错版我还是值钱的嘛，对吧？这个不会有人去要主动要收缴的。 所以讲到这个刘先生遇到的这个天上掉馅饼 ATM 机当中取出了一张错版的真币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也是我们能够知道关于人民币的收藏啊，其实里边有好多好多都涉及到法律上的问题呢。包括我们在外面看到的听到的很多广告，如果说哈，不像刚才祝律师说的，它是一个中国人民银行下设的专门的公司，经过特殊审批手续之后允许对针对某一部分特定的货币进行这样的一种销售的话，那恐怕这个问题还真是挺多的。这还是要 涉嫌非法经营。 非法经营啊，所以这个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伙儿，从这个角度也注意一下。好，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呢，新闻广播警法Z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多家券商推出明星导师一对一免费问答服务，投资问题随问随答。 我是徐峥，现在下载大智慧手机版， 还有港囧电影票拿哦。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了。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来，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咱们接下来说的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南京，也是南京法院刚刚判决的一个案子。南京浦口区的孤寡老人陈老先生因为心脏骤停死亡，留下了50000多元的老职工住房补贴。一位姓黄的先生啊，他呢跟这个陈老先生其实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不过呢因为照顾陈老先生很多年，想继承这笔遗产，于是起诉到了法院。一审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但是呢二审法院认定黄先生尽了主要的抚养义务，是有权来继承陈先生的遗产的。要说这个陈老先生，这名去世的陈老先生呢，是一个孤寡老人，他的朋友黄先生是多年来啊对他照顾有加。2010年的10月份，这陈老先生身体越来越不好了，那么黄老先生呢就把他送到了南京市福利院，相关的费用倒都是陈老先生自己的工资收入就够用的了，也没找别人再要钱来住。那么几天之后，住院之后哈，这个两个先生，一个是黄先生，一个是陈先生，就在福利院签订了委托书。这委托书上写着，本人因年老独身无子女，生活不方便，随着年龄增长，考虑今后养老问题，特委托朋友黄先生作为我的监护人，负责我的生活事宜，包括安排入住养老机构，缴纳养老费用和后事安排。两年之后，2012年10月份，陈老先生因为心脏骤停死亡，而陈先生确实是未婚无子女，也没有法定继承人。那么到了2014年10月份，照顾他多年的黄先生呢，起诉到了南京市的浦口区法院，请求判决黄先生继承这个去世的陈老先生应享受的老职工住房补贴，大约是52070元。一审法院认为，黄先生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陈老先生的各项费用是黄先生支付，而且陈老先生是浦口区浦镇车辆厂职工，他退休前后都有固定的收入及医疗保险，具备负担自身生活和医疗的经济基础，所以法院认为呢，黄先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对陈先生尽到了赡养或抚养义务，于是在今年的2月份判决驳回了黄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那不服气的黄先生提起了上诉，到了南京市中院哈、调查之后呢，了解到陈先生在福利院居住期间，这位起诉的黄老先生啊，经常是去看望这位老人家，而且呢，陈先生对黄先生也十分信任。黄先生的同事和邻居都向法庭证实，黄先生多年来一直对老人是悉心照顾，并且为老人办理了丧葬后事。南京中院经审理后认为，黄先生虽然并不是陈老先生的法定继承人，双方之间呢也没有签订过遗赠抚养协议，所以说呢，这黄先生是不具有合法继承人的资格，黄先生不能以继承人或者是受遗赠人的身份继承陈先生的遗产。听到这儿，可能这个黄先生的心啊就凉了一半哈、但是啊，后边还是有但是的。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这个陈先生啊，生前没有直系亲属在旁照顾，而黄先生呢，作为他的朋友，在陈老先生生前对他照顾非常多，不仅在生活起居上进行了照料，在精神上也对陈先生进行了慰藉，因此在他身故之后也承担了丧葬的义务哈。所以呢，这么说起来，虽然说这个陈老先生是有退休工资及医疗保险，他生前的养老院的费用也大部分是自己掏的，但是对老年人的抚养并不仅限于财务的供养、劳务的扶助，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陪伴与抚慰。而黄先生作为独居老人，陈先生多年的朋友，对他的生活起居的帮助以及精神上的慰藉，应当视为其尽了主要抚养义务，值得赞扬。于是根据继承法第14条的规定，改判陈先生的老职工住房补贴大概52070元是由黄先生来继承。哎，这样的一个事情 可能别人听起来觉得说，哦，还可以这样子呢。确实是很少听说哈，本身没有什么亲缘关系、血缘关系的人，也没有遗赠抚养协议的人，却能够继承死者的遗产，这事儿比较有意思。那咱们先来请祝律师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案件当中哈，涉及到的主要是继承问题。他提到了法定继承，也提到了遗赠抚养协议，这两个事儿呢，可能很多人知道，也会有一些朋友不太清楚，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先说说这个法定继承是怎么回事，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又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几方的关系呢？ 好的，法定继承呢，简单讲就是如果他没有遗嘱啊，如果这个被继承人不立遗嘱的话呢，那么他老去以后，那么就是按法律规定的，看看就是他身故以后都有哪些人有资格，从法律上从血缘上哪些人有资格继承他的财产，那么他有一个法律规定，有个顺序，第一顺序、第二顺序、第三顺序， 什么爸爸妈妈、子女、夫妻， 这个第一顺序的话，对，你说的很对，第一顺序呢就是父母、配偶、子女，这第一顺序如果有第一顺序，那么第二顺序就没有戏了就你第二顺序就轮不到第二顺序了如果第一顺序都没有，那么第二顺序兄弟姐妹啊祖父母、外祖父母啊这些他是按一个顺序去继承，这个呢是在就是被继承人他对他自己的遗产没有做任何处分的话，那么按法律规定就是这么做这是一个法定继承的概念 而这个事情当中呢，去世的陈老先生显然是 没有 相应的继承人 没有继承人，没有继承人的话呢，那么一会儿再讲那个没有继承人的事儿遗赠抚养协议呢，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有一些孤寡老人呢，他通常会用这个就是说你比如我现在老了我签一个，就我咱俩约定一下你呢负责我的生老病死，然后呢等我老了以后我走了，我就把我那个留下的生和物我全部给你，这相当于是附条件的一个东西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管我的生老病死， 你给我养老送终， 对， 然后我 走了以后我所有财产都给你，这是有一个条件在那儿的那么实际上呢，如果是这个案子他签一个遗赠抚养协议的话呢，那是最稳妥的他是这特别适合这种孤寡老人或者是一个老人而自己的法定继承人可能是对他又不太管的，那么他就可以签这样的遗赠抚养协议。 其实遗赠抚养协议并不是说只有在没有法定继承人的情况下才去签，只要是这个老人他自己有这种 愿意就可以 他都是可以去选择。 对对对， 可能是说这个儿子儿媳妇对我不好，我跟他们过不来我那侄子不错， 对， 或者是我邻居家的小王不错， 对， 这孩子挺顺眼，照顾也很好他就可以来签这个遗赠抚养协议。 遗赠抚养协议， 而且这个法定继承人他也没有理由说不行，你是我爹，你怎么能签这种东西？没有资格去这么来说， 没错， 对吧？ 是这样。 那么接下来咱们来说说，像这个事情当中呢，他既没有签遗赠抚养协议，他也不是法定继承人，那甚至他连继承人的身份都没有办法取得，可是法院却判去世的老先生的剩下的这个50000多块钱却判给了他，这算是一个什么性质呢？ 这个其实案例很多之前因为我国继承法第14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它是对继承人以外的其他的就是跟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的，也不是也没有继承关系的，那么但是呢他又尽到了这个抚养义务的，对被继承人不是不叫被继承人了因为这个没有继承这个关系那么对这个有这个财产的这个人尽到了抚养义务的，那么这个规定呢其实是非常好的那么对尤其是像那个有一些这个处理一些继承人对这个老人照顾不周，或者是他没有继承人的这个情况，孤寡老人的这种情况，他特别好，就是让就提倡，他实际上是变相的提倡那种社会上的那个热心人鼓励热心人你帮助了我，那么最后你是有就好人有好报你最后你是能够获得那个好的一个结果的一个报答的。 那么这个善良的愿望在法律上它的依据是什么呢？ 继承法第14条规定了说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可以适当分给他的遗产可以适当分给他遗产，而且这个适当分给遗产的话也可以比这个法定的继承人还要多 这个如果说是结合到咱们今天说到的 这个案例，那应该可以再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这是咱们国家通过立法来鼓励热心人、好心人对周围的朋友来进行这种帮助。那刚刚咱们说到这个例子当中去世的，这是陈老先生， 嗯， 然后呢，这个黄先生呢，因为从报道当中哈，我们看到的说法是说，这个黄先生他是在多年来经常去探望， 嗯。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一审法院的那个判决啊，虽然让人觉得心里边有点别扭，但是可能很多人也会有一部分认同，就是你不过就是来看看嘛， 嗯， 你也没给我花钱，我住养老院的钱也都是我自己掏的， 嗯， 你可能一周也就来这么一次两次的，然后我去世了，我也没说这钱都归你啊， 嗯， 你这找我找法院来主张，一下就把这个五万块钱给你了， 嗯， 可能有些人确实还是觉得不是太好理解。 嗯，这个其实没那么难理解。因为我们所谓讲的这个抚养义务呢，它不仅仅是一个给钱的事情啊，当然给钱是一方面，就财务方面的这个扶助啊，抚养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呢生活起居方面的照顾，它也是，它有的人可能我是没钱没出钱，但是我在因为老人嘛行动不便，他可能更多的时候是需要的是就是身体健康的或者是年轻人给他更多的那种照顾。平时生活起居的照顾，这其实是一件很 比方说你出门不方便，那年轻人或者体力好的人照顾你，扶着你出去遛弯儿， 对， 到小区里边散散步， 平时给他那个做饭呀，等等等等啊，你像这些都是，这个东西看起来可能不起眼，但是你每天日复一日去做的话，它也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 嗯，而且随着现在这个家务劳动的市场化哈，可能大家对这一点理解起来就更加容易了。 对， 你要是请个阿姨得多少钱啊？ 没错， 还且不说是什么月嫂、育儿嫂这样的， 所以这也第二方面，就第一方面是财务方面的那个辅助，第二个方面呢，你生活起居的照顾，还有一个方面呢，就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精神方面的慰藉。你比如说像他这个案例讲的这个，他可能他没有出钱， 嗯， 但是他平时可能是跑前跑后办手续啊，你看他那个写的东西，让他做监护人， 嗯， 然后呢办什么入院养老手续啊等等，可能还是有一些琐碎的事情。 哎，就在这儿刚才您提到了哈，我其实刚才也在想问，就是说他们在写这个协议的时候居然还写到了一个监护人， 嗯， 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哈，就是没有民事自理能力的，比如说小朋友才需要监护人呢， 嗯嗯嗯， 那老年人他是可以自己来选择监护人，那么他是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去选监护人的呢？ 他这个呢是可能还用词有不一定准确啊。我们讲的 就是协议当中的这个用词不是很准确， 不是很准确。 嗯， 对对对。我们讲的是因为就是这种照顾呢，它应该是一个多方面的、多层次的。给钱给物是一方面， 嗯， 生活起居的照料是一方面，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平时经常的跟他陪他聊天啊，给他那个精神方面的一些安慰啊，这也是一方面。 嗯， 所以任何一个方面，他只要做到了，那么就视为他已经尽到了这个对他尽到了一些义务了， 嗯， 就抚养方面的义务了，所以他最后他有权根据这个就是看他之前做的这些事情，获得这个被继承人死亡以后的那些财产， 嗯， 这个判决其实南京法院这个判决我觉得非常好，它是一个很有社会正面意义的，它这种判决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弘扬社会正能量。对，就是我们最传统的社会那个最传统的那些好人有好报啊等等，这一个很深度的一个解释， 而且让大家觉得法律确实是在真正的支持这样的好人。 对，因为相对于因为我们之前看到新闻报道里看到的很多这些老人，可能自己一个人闷在家里，最后都死了很多天了，都臭了啊，最后才被发现。那么相对于这一类的社会冷漠等等啊，那么这个判决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很正面的意义，很多很值得那个去我们去思考去发扬的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 嗯，好，非常感谢大悦律师事务所祝伟律师。那朋友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是这样了，我是高婷，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明天再会。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2015北京榜样全面征集，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